诺卡是广东话的说法呢，其实翻译过来是刷卡，但刷卡也只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比喻什么呢？比喻是这个靠走后门啊，靠关系啊，刷人情刷脸刷关系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好处，得到益处。我相信可能生活当中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啊。有人习惯了会走后门，忘记了走正门才是正道，而且也忘记了说其实经常的刷人情啊，刷人情债是需要还的不是只得好处就可以的哈。下午的3:05，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Just waiting for time to bring you near. I'm holding you close. I try to be patient.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breaks me. Sun, be breathing the wind when I'm safely home. And the clouds break. People come, people go. You'll be waiting there, and I won't see you falter.没去过 New York， 但听完这首歌之后想要去一下 New York 的心又被唤醒了下午好，这里是 FM974 和你一起唱。感觉周五的感觉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释放自我，同时呢给自己一些好的暗示，好心情的暗示也很重要。 孩子还没睡着，拜托别闹，手有声太吵，狗狗在叫，碗盘在洗碗槽，主妇的烦恼老公不了，他先洗澡，奶瓶把香水瓶位置沾掉，累得沙发睡倒，头发毛躁，鬼不明手指甲，妈妈明明手甲 Oh no周围太太后面等待，男性百分百不嫌公平爱，太太太太太太

分离。 风中或者说电波当中听到这首老歌，来自周华健的版本，我也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曹妈妈说带你说中了我的心事，来电波里面握个爪哈，辛苦了。有什么想跟我联系的，跟我想要说的，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交流。继续有请张靓颖。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Won't cry for long, long, long. Still be with it.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Your girlfriend, your boyfriend left you, but the party's still going on. Everybody here saying, "That's your shoulders." Sitting kissing in the kitchen by the bathroom, but you don't let it fizz you. Go hit the bar up, go and get his car up. I tell him that is karma.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It's a world key.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Won't cry for long, long, long. Still be with it.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That's my shoulder's on. All about my numbers, tell them that about my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I am dropping off a drama. All about my numbers, tell them that about my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No big deal. Win some, you lose some, but life gets real. Won't last forever.'Cause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Won't cry for long, long, long. Still be with it.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My shoulders off， 想起来他的这首 MTV 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可以给我们上一堂名画入门课那支 MV。That's my shoulders off， 来自张靓颖。谢谢，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费劲儿说曹妈妈，还有微信老曹。我之前管微信平台叫微信老曹好吗？曹曹，舌尖前音和后音不一样的啊！你好，我是戴毅，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刚才还有听友说，突然感觉到今天有点春天的味道了，是犹如春天般温暖的四九。但是要跟你说的是，据说明天冷空气就要来了，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的。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 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夏。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记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夏。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这首歌可以算作是我喜欢的哈林的歌曲排入前三名的一首《春泥》。确实歌词你会觉得有很多人生的意味在其中，而且也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真的越来越值得要珍惜。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典型的80后，所以很多时候很喜欢怀旧，唱歌的时候去 KTV 里边也唱老歌，也特别注重情怀。完了，怎么都是好词儿啊。好了，下面这首歌交给你了。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

和两色风景的神秘的快递家族系列第六部《世界边缘的游乐场》，并且在新春品书会上正式首发。《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珍藏版今日面世，该版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大名著的升级版。珍藏版沿用了该社经典的文字版本，增加了81幅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的插图作品，还根据每部名著的特点编织了六大实用图表，以帮助读者较为便捷地掌握要领，扫清阅读障碍。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创作的长篇小说《冠军早餐》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讲述了科幻作家屈鲁特在参加米德兰市举行的艺术节时遇到了富商胡佛，胡佛在屈鲁特作品的影响下彻底崩溃，袭击了包括屈鲁特在内的许多陌生人。该作品探讨了艺术家的使命、艺术的有效性、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等多方面的问题。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33，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伦敦玛丽莲买了只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坡的河，弟弟说河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老歌，一首 SHE 的中国话。说实话，我很佩服那些外国人，因为我认识几个外国朋友，这首歌唱特别溜。 纽约苏珊娜开了家香风 lunch bar， 柏林来的沃夫冈的胡琴背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腿，嘴说嘴爱甩嘴，光弄嘴不动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 听完这首歌之后，真的很想让我在年前过农历新年之前的时候组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国际趴，请来一些外国朋友在 KTV 的时候唱一些中国歌。同时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在唱 K 的时候展现出比普通的小伙伴们多一些的唱歌实力的话，这首歌的歌词部分应该好好的练习一下，完全可以锻炼你的咬字的精准程度。 有种莫名的失落， 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谢谢 Mr. Miss，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刚才听到是品冠的城市都寂寞，城市在你我他的忙碌当中焕发着蓬勃的生机，我们能够感受到城市因为我们而变得越来越年轻有活力，而到了夜晚的时候你会发现城市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也会在夜晚当中释放它的寂寞，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另外一种情绪的表达。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 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哦，这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是一个女人为情所困、为情所伤时候的内心的表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听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画面，是夜幕降临之后，大大的城市之下，那些个还没有实现心中梦想的人，在路灯底下对影自怜的场景。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把迪克牛仔这首《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带给你。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见。稍后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 对最好的朋友都不会讲，他会活得很健忘，笑得很狂。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要想一想，爱情不是我擅长，幸福可能是奢望。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有胆量，不管你我天堂我都闯。